吃了吗您呢？ 吃了吗您呢？ 吃了吗您呢？ 古传麦新富强粉上市了，吃了吗您呢？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来关注天气情况。受高空西北气流控制，今天白天仍然维持以晴为主天气，大气透明度和能见度都还不错，风力不大，暖暖的阳光助力气温上升，最高气温在90摄氏度上下，午后暖意融融，适宜晒太阳等户外活动。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60%。天气预报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咳嗽不停怎么办？ 快用同仁堂儿童清肺口服液，清肺、止咳、化痰，同仁堂儿童清肺口服液。 不能牵动你的心，但能拖动你的车。 拒绝套路，人保直销车险，情话靠得住。投保满额即享全国范围拖车搭电救援服务。冬日有人保，一享轻快车生活。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好了，北京时间的7:31，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这一时段呢，城区各条联络线的进城方向车流上升明显。首先来关注一下东部城区，京通快速高碑店到四惠、建国路、建外大街一线；南部城区的是蔡胡营南路；西部城区的莲石东路五环到四环之间，莲花池东路一线；北部城区的西直门北大街。以上路段都是进城方向车多。那么另外呢，受西北二环外环方向积水潭桥到西直门桥车流集中的影响，西土城路西直门北大街一线北向南方向也是行驶不畅。那么另外呢，环路交通压力突出的路段呢，包括有西五环香泉桥到晋源桥由北向南，西五环衙门口桥到晋源桥由南向北，南五环大洋房桥到荣华桥的由东向西。再来关注一下快速路方面，西土城路三环到学院南路的由北向南，莲花池东路西三环到西二环的由西向东，西直门北大街西土城路到二环由北向南，西直门外大街西直门桥到紫竹院路由东向西。以上路段的平均运行速度低于每小时20公里。好了，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司机朋友在路上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20平客餐厅8800，3天快装就找一号新家。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创新工艺，边装边住，不搬家不折腾老人。 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一号新材，安全环保，不影响孩子上学。 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3天老房变新家，不耽误过新年。 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20平客餐厅8800，010-855-30566，010-855-30566，3天装出豪宅效果。 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20平客餐厅8800，010-855-30566，010-855-30566，活动详见店内。Let's go, hey!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苗山。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我们出发吧。 不，你到底要说啥？ 不是，我就看你那个一直在我身边搓着手 我觉得我今天干劲十足啊。 我就 有点走神 儿，因为我们直播间神清气爽啊，你觉得 对，我说你一直像那个微信里面的表情包一样幸福的搓着手的， 特别的可爱是不是？ 对啊，出发吧，开始了。今天的话题是 我们俩把我们当做一份礼物送给大家，您觉得怎么样啊？ 人家说你们吃太多养不起。 没关系，我告诉您，您请我出去吃门吃饭啊，我绝对最多就是把那一本菜单我全点一遍，额外的我绝对不要，您放心。 炒房菜，炒木耳， 分开炒啊！真是，哎，你这人一点都不大气。 摊鸡蛋，炒黄菜，啊，炒木耳，再要一个叫什么了？ 不吃这些， 木须肉。 不是你说真的？哎，山，刚才上节目之前，你不是跟我说吗？磊，到中午请你吃饭。 就是啊，走起来，啊， 是真的吧？ 那必须的，每一顿 吃什么？ 可以是每一顿，你说呀。 我下半辈子就靠你了，是吗？ 那是，我跟你说，绝对指得上。 那你就是我今年年底收到了最大的一份礼物，饭票。 那咱们就一起吃吧，我吃的也多。 谁怕谁是吧？ 就是啊，你说有的时候那个。就是如果别人能够送你一份就是特别的适合你，像广东人说安心水，就特别合你心意的礼物， 对， 就是觉得事半功倍。比如说要是谁能送我一饭票，真的饭卡充上钱，再或者是什么餐饮代金券，还有午餐团购券， 不是，关键就是发你一个，比如说你喜爱的某几个品牌的酒楼，就是饭店啊，他们家的 VVVVVIP 卡， 储值卡， 对对对对，什么时候你去吃，什么时候免单， 那感情好。 那你这接下来两周还减肥吗？ 减啊。 你骗谁呀你？哎，你骗小孩了？ 不， 我都40多了。 我最近的这个减肥计划呢，并不是说马上多少天内要达到多少斤。 哎，这，哎，咱不信吧？前两天那节目翻出来，哎，我跟你没完。你说的，你这两周要减7斤还是8斤来着？ 我只是效仿那个之前那个嘉宾嘛。当然，我想人家瘦了18斤，我怎么都能瘦一个零头，是不是？ 啊，8斤是吧？ 啊，对，7-8斤吧。 就是。 但是我是觉得现在养成了一个轻食的一个习惯。这今天第三天，我都觉得不吃油汪汪也挺舒服的， 对吧？你看你这皮肤都比原来亮堂， 就是他楼底儿现在没洗头出油，就脸上都干净净的。 赶紧的，咱们不说吃了，跟大家来说说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刚才我们提到了一个词儿叫礼物，是不是？ 对 啊，咱就说一说2018年今年您收到的您自己很喜欢的一份礼物。 哎，正好是我们2018年盘点第三弹。 啊，对，忘了说这话了。今天这个互动话题是2018年的年终总结之第三弹，您2018年今年收到的最喜欢的一份礼物。那有的朋友说了，说我没收到礼物，您自己没送您一点什么东西？ 真的，别人不送咱还不能自己送自己点什么好东西吗？ 啊， 我就连着3个月送了自己一束花，你听着， 我默默地摁下了音响效果器。那你男朋友干嘛去了呀？ 那时候还没他 啊。这不都已经挺长时间的了吗？ 那反正今年上半年，就是我想想 啊，在春节周围这3个月，基本上我自己每个礼拜送自己。 2月14，就是今年的2月14开始。 不是，从年初1月份就开始。 哎呦， 跨过2月14，前一个月后一个月。 什么花啊？红玫瑰。 红玫瑰。 哦，都是红玫瑰 啊。 哦，那你那时候就是求贤若渴呀。 没有没有，你知道红玫瑰那个颜色特别正，然后在家里面你会觉得这个颜色整个让你整个家变得活泼起来了。 哦，对，就整个的你家的颜色可能没那么的跳跃。 我家全是白的， 哦， 就家具也是白的，然后那个我想想，床墙纸还是棕不拉几的，但是其他基本都是白色的。 哦， 所以你知道摆一个红色花的话就会觉得特别鲜艳，很活泼， 很跳脱。 我中间试过用粉色的，或者是其他花的花种，或者小的花瓣的那种，都提不太起来。因为我那个家白色就很像田园风了，你再摆其他小花瓣，那也是田园风， 就跟你草地似的了。 对，标配就感觉，所以只有红玫瑰能跳出来。 是，所以呢，咱们也就问问大家，你看这一束花能有几个钱？都是自己送给自己的一份好心情， 对， 这也算一份礼物啊。 而且赶晚上10点前去买。 还便宜 4折哦。 哎呦呵，好吗？买10支按1支收是吗？ 哎呀，买什么10支啊，真是的，买个5-6支 就够了。 对啊， 哎呦，香气四溢。那咱们就问问大家伙吧， 对， 好不好？今年您收到的，甭管是别人送您的也好，或者说您自己送给自己的，比如说什么袜子呀、内裤啊、铅笔啊什么的，这橡皮都算是吧，这小零头，只要您觉得喜欢，有没有什么样的故事跟我们来说的说到的，咱们呢都可以说说今年2018年我们年终总结之第三弹您收到的最喜欢的一份礼物是什么了。 哎，所有好朋友送过的礼物，就不是说当时收到就忘了啊，到年底咱们就好好分析一下。 点，或者回头看看，要感激和感恩好朋友们曾经送给你这么合心意的礼物。 是，而且呢，我们再预告一下，在今天节目的第三时段，我们俩还要送给大家一份大礼。 哎呦，既然提到礼物，就是礼物不能断嘛， 对， 是不是？ 好，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和我们来互动交流。这个时段我们会关注到以下的一组主要内容： 五条多样化公交线新开通， 北京工作居住证核准时间呢将缩短至20个工作日， 部分医院挂号试点呢是慢速排队，以打击网络号贩子。 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我们出发吧。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叫醒开心，洗净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注意注意，一号新家新品老房快装服务登陆京城， 工期这么短，3天完工，冬天也能高品质装修， 工艺这么好，一号新材安全环保，边装边住， 装修这么省，20平客餐厅仅需8800， 惊喜这么多，吊灯智能门锁全部送， 0108553566，快去一号新家呀。 一号新家老房快装，豪装品质，3天老房变新家，0108553066，0108553066，活动详见店内。 好嘞，生活快讯呢，我们关注交通方面的消息。北京市政交通一卡通公司呢日前宣布，12月15号到明年的2月14号，用户可以在线免费开通京津冀互联互通卡，在137个城市刷手机乘坐公共交通了。北京一卡通京津冀互通卡2015年12月份正式投入使用，并且呢率先在北京地面公交139条线路是试运营，截止到2017年年底，实现了北京地面公交轨道交通路网的全覆盖。手机互通卡是支持全国交通互联互通领域使用的创新应用，具有在线开卡、移动充值、全国通刷等一系列的优势。 哟，这我得好好关注一下， 厉害了， 这样可以去南戴河看我妈的时候还可以用咱北京的一卡通。 哎，真是哈，方便。 手机互通卡的开通条件呢是具有 NFC 功能的安卓智能手机，用户可以下载北京一卡通 APP 完成注册，在首页呢点击加号，并按照提示操作即可开通。用户呢可以通过华为钱包 APP、 小米钱包 APP 开通这个业务。此前已经开通手机一卡通的用户呢，未来也可以免费升级到手机互通卡，也就是将手机中住建部标准的北京一卡通升级为依据交通部互联互通标准发行，可以在全国范围应用的京津冀互联京通卡。这个预计该功能呢将会在明年年初上线，届时老用户也将体验到一部手机畅行全国的服务。 没错，那么北京公交集团呢也新开了5条多样化的公交线路，包括有方便南部东部城区的3条快速直达专线，1条由百子湾开往这个东四10条的商务班车线路，还有1条是方便黄村良乡居民出行的934路。咱们百子湾那边居住量特别的大， 所以我分析啊，如果百子湾能开到东四10条，那一定要经过长安街吧？ 应该是啊，他得上二环呀。 就是说99没了之后，我们现在终于有别的车可以坐了。 哦，原来还有99，我现在不只看咱们家周围有一个特5， 以前99有的时候就可以直接到咱们单位门口。 哎呦， 结果没有了，我可以说我整个人都不好了那一段时间。 现在又开通了， 现在我很期待，我再看一遍啊，什么时候开通啊？已经开了是不是？ 包括那个5条没说，我们再查 商务班车。哦，是商务班车 肯定开了， 我要坐， 是， 我要坐， 为你明年的新的时间来打基础。 哦， 对对， 这样我10点就能赶上了。咱们下面了解一下民生方面的消息啊。本市将适度增加工作居住证的办理总量，延长使用期限。此外呢，工作居住证的核准期限将会下放至人才聘用单位所在区的主管部门。北京工作居住证的核准时间由原来的30个工作日缩短为20个，这是市人才局是11月份组建以来首次发布的相关政策，这也是彻底的落实市委综合服务包快测部 就快测部署的一个重大措施、嗯、因为之前咱们市委就说以后咱们服务要打包的快捷完成。 嗯，是的。那么再来关注一条好消息啊，新一轮的养老金上调窗口即将开启了，除了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养老金将于2019年迎来15连涨之外，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和基础养老金呢也有望是继续上调。那么自2005年开始呢，我国退休人员养老金已经是实现了14连涨。多位权威专家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就目前我国的政策取向和制度设计来看，明年退休人员养老金呢仍然会涨，上涨的幅度将维持在5%左右呢。 哎，真的是好消息， 我妈开心死了。 这事儿我还得跟我妈说，不但有 NFC 的这互通卡，现在、啊、是吧？退休金也涨，真是好事。 是，就别回来了 啊、就在那儿吧。 我说出了你的心声，是不是？ 悠悠，教育部昨天呢印发通知，咱们了解一下啊，要求各地教育部门和学校吸取近期学校安全事故的惨痛教训，立即开展学校以及周边安全隐患的排查工作，重点加强6个方面的安全隐患排查和整改，要求对排查出的问题落实责任，这个建立台账，细化措施，明确实现，确保全面整改落实。 嗯，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8月初啊，遍布北京的168家邻家便利店因为资金问题是悉数关张了。邻家便利店呢已经是更名为多点便利店，那么多少的多啊，一点两点的点，多点便利店成了北京市场上新的便利店品牌。目前呢已经有部分门店进入了试运营的状态，看来是有人接手， 有人接盘了。 对，不错不错，到时候咱们出去买个东西，希望是24小时的哈，这万一像珊珊这样呢夜里又饿得挠墙呢，是吧，出去买点东西。 对我来说他们最好关了。夜里，我说夜里啊， 夜里。 但是我觉得他既然叫便利店、嗯、现在便利店和超市的区别就是因为它可以方便快捷， 对， 离社区近，然后呢营业时间长 啊。我们小区怎么门口没有这么呢？ 有啊 有啊， 你们家对面的金客隆都24小时，你不知道吗？ 哦，是吗？ 哎，天哪， 我没有夜里去过。 你们家对面那个金客隆 啊 是 international 国际店。 为啥呀？ 因为它里面卖了很多进口食品。 我说的呢， 嗯， 哦，我说，哎，他们家的一般的价格比别的 贵， 要贵，所以我很少去。哦， 但是他是24小时， 过日子得精打细算。 而且他们的服务是还可以送，就是咱们周边的小区送货。 对，我看了，有的时候我去买麦片，因为他们家麦片跟别的地儿的差不多，你知道吗？这个价格，嗯，然后我就看，哎呦，哎，那个是哪号楼哪号楼几层几号哈，又来了哈什么的，送个大西瓜，夏天的时候送个大西瓜，送个什么几瓶啤酒什么的，我生意可火了，我告诉你。哦， 反正他们那个做的生意挺好，24小时金客隆。 嗯，好好好，也希望我们的生意啊，生意去了，也希望我们的生活能够越来越便利。接下来时间呢，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互动交流。今天我们的话题是 咱们的怎么说呢，年终总结2018年第三弹， 是 今年盘点一下您最合心意的礼物是什么。Somebody save your soul, cause you've been sinning in the city. I know too many troubles, all these lovers got you losing control. You like a drug to me, a luxury, my sugar and gold. Even know I can make your hands clap. Said I can make your hands clap. Somebody save your soul, cause you've been sinning in the city. I know too many troubles, all these lovers got you losing control. You like a drug to me, a luxury, my sugar and gold. I want your sex and your affection when they're holding you close. Cause you don't even know嘞。接下来我们跟大家来说说我们的年终总结第三弹，2018年您收到的最喜欢的礼物。小绝尘就说 啊， 我要苗山，因为我顿顿，你顿顿油饼，我顿顿油条，咱们俩特别搭。 我真的，那我就扮演豆汁儿的问，豆汁还豆浆，豆浆的形象吧。 要小杰陈同学，你要我很开心，但是真的有点替你担心。 他会吃穷你的，但是人小杰陈还说了，最喜欢的礼物就是一份满意的 offer， 跳槽成功，我工资成功翻倍，他肯定能养活你，你放心吧。 哇，那我就踏踏实实跟你走了。 对，而且他目前还单身。 谁？小杰陈啊？ 你啊？ 哦。 对， 是 吧？ 是是是，是。 你男朋友不会在下了节目拿刀等着我吧？ 不会的。 他送我一束花是吗？谢谢你。 糊涂的旁观者都说了，听你们俩节目真好，增加食欲，不管什么情况都能受到吃。 这就好了哈，开开心心的。默默家的默默说了，蕾蕾啊，我今年最开心的收到的最好的礼物就是我和我老公结婚10年了，迎来了我们的第二个宝宝，而且是个女儿，好看。开心，我女儿就是贴心小棉袄，估计老大是个男孩 啊，一儿一女，好， 一儿一女凑成了一个好字 好 哦，厉害了， 厉害， 完美妈妈。 哎，另外星空就说，我今年收到老公送的40克的金手镯， 40克的金手镯，我的天， 今年一克， 咱们这刚才报的是一克340多，还是 对对对，今年金价不低， 40克得多少钱呀？一克340多。10克3400多， 1万多吧。 哦呦我的妈呀，你老公真有钱。 哦，等会儿啊，我数学不太好，必须拿出手机来算。 我的天，那你先断着，我再说一个啊。这个糖炒栗子就说了，今年过生日，我哥们儿送我一个， 是13600。 我的天，这大气， 这是亲老公啊。 下次让他送一个40克拉的钻戒，看他能不能送啊。我哥们儿送了我一个 GoPro， 很开心，方便我潜水摄影用。我老婆送我一张申根签证，结果呢，我很识趣的送给她一张机票、若干晚酒店的预订单，还有船票。 哇，那个 还，他纯属以小换大。 哦，真的，你算一算申根签证的签证费加上服务费 啊， 算上这几个国家最高的也不超过1000块。 他还有酒店呢。 但是他送给他老公的机票加酒店 也不少钱呢， 可是要加零的呀。 是啊，如果再是个商务舱，那后边再加个零都不止。 哦天哪，我都不知道商务舱门朝哪边。 反正是在飞机里头是吧。 LLLLL， 哎呦妈， 他说最好的礼物是小红本乘以2。 什么意思呀？ 结婚证 啊。哦，结婚证啊。对对对对，哎呦，厉害 了， 恭喜发财啊。不是，恭喜你这个 恭喜发财，没错没错 没错啊， 没错没错。 哎呀， 你得分从谁的角度。 对，就是恭喜发财。为什么呀？原来一个人挣工资 啊， 现在俩人一块挣啊。 你以前收自己工资条和那个工资卡，现在您收俩人的呀。 难道不是你把工资卡交给你们家那位吗？ 哦，那就看，哎，我看个头像啊。 LLL， 你是男 他是收的， 他是收的吧？你看这头像是黄色，这个应该是女孩的。 女孩，女孩，女孩。 恭喜， 恭喜发财了！天，得嘞，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一起来互动交流。今天我们的话题说到的是 2018年盘点第三弹，来盘点一下今年您收到的最爱的礼物。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20平客餐厅8800，3天快装就找一号新家。 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三日不见您这房子变戏法啊，装修这么快。 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从工人进门到装完只用3天，全程不用搬家。一号新材环保工艺，装修时无粉尘无异味，边装边住。你看我这一天天什么都没耽误。 这么好的装修贵不贵啊？ 我这20平客餐厅才8800，还送了吊灯，真的超值。 一号新家老房快装，豪装品质，3天老房变新家。0185530566，0185530566， 活动详见店内。 好了，北京时间的7:53了，接下来热点呢，我们关注一条和咱们老百姓就医有关的消息啊。 好， 为了进一步改善患者就医的感受，提供呢更加便捷公平的预约挂号服务，防范网络号贩子以及各类恶意的抢号软件插件等破坏公平挂号的行为，原北京市卫计委积极学习借鉴铁路12306售票平台防范票贩子的慢速排队工作经验，于11月1号在北京市预约 挂号统一平台的部分医院试点上线了预约挂号慢速排队机制。 哎，这个提到慢速排队有哪些作用呢？实行慢速排队后呢，系统会对在北京市预约挂号统一平台挂号的行为进行分析，通过大数据的分析对比，一旦识别出有使用机器或者外挂这种疑似网络号贩子抢号的挂号行为呢，慢速排队机制将会将其列入到慢速排队的队列，而这个从而使普通的挂号用户拥有均等的挂号机会。 是是是。那么市卫健委介绍说啊，通过慢速排队机制可以有效的防范恶意抢号插件，遏制网络抢号，保障挂号机会均等，缓解网络号贩子造成的挂号难的问题，进一步提高百姓的获得感和就医的服务体验。市卫健委呢将密切关注慢速排队试点的运行情况，适时的进行进一步的完善和推广。 对，这个为了打击号贩子和网络号贩子啊，这个咱们北京市连续多年开展了专项整治工作。今年12月份初，这个11个部门联合印发《北京市集中整治号贩子和网络依托专项行动工作方案》，启动新一轮的集中整治号贩子和依托的工作。与此同时呢，作为牵头单位的北京市卫生委、健康委还印发了《全市卫生健康系统集中整治号贩子和网络依托专项行为行动分工方案》。方案就明确要求进一步建立打击整治号贩子和依托的沟通联络，还有定期会商、线索反馈、情报的通报，还有考核奖惩机制，将这个曝光典型案例，让违法违规人员一处失信，处处受限。 嗯，是的，我觉得这个部分医院试点这个慢速排队啊，特别的好，我也希望能够尽快的在所有的各大医院推广，是吧？方便我们的就医环境。 说实话，经过这两年的整顿，我觉得现在就挂号比以前容易多了。 是。原来你像我挂个协和医院的号真的特别困难，但是今年我母亲呢连续去看眼睛几次，每次通过网络挂号一挂一个准儿，想哪天挂哪天挂，想哪天去哪天去， 还是能挂上的。 对，而且都是专家， 而且其实很大的进步，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给这个计生委和卫生委点赞 打扣。好，还有一分钟咱们这个时段啊，赶紧看看我们刚刚看到这个有一位朋友说什么来着，大勺勺说这就是一个大型炫富现场，就说我们今天的话题，结果还真有一哥们来了。这是静婷说了，2018年收到老爸给的最大的礼物是一台某品牌的轿车，应该是 GLE450，反正我也不懂，我觉得肯定是一辆豪车。 对，就是 B 打头那个呗。 对呀、哦，估计得上百万。 哎呀，真是的，我就千万别蹭着。补气贵啊。 对呀，真是的。 你看我们这种吃不着葡萄说葡萄 酸 的心理， 我们只能把葡萄皮儿咽了。 哎呀呀呀呀， 来，陈建还说了，是这样参加活动吗？是的。还有杨颖说，大学四年听说苗山是最会吃的一个女同学，是吗？是的。 哦，这是我大学同学。 好吧。 哦，天哪， 他发现了你。 哦，天哪。 好，杨颖继续发啊，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说一说2018你收到的最喜欢的一份礼物。来，进广告。 西单大悦城店庆现已火爆开启，88团100，799返100，会员享多倍积分，多重惊喜，详情关注西单大悦城官方微信。 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手续前使用零，利息省，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天计息，7×24小时，随借随还。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活起来。 体验红旗座驾，感受五星安全实力。即日起到店试驾红旗任意车型，即享168元购物卡，购车更有2年零利率、零手续费、红旗专属金融优惠。详询当地红旗体验中心。 林肯靠领克汽车热销不忘感恩，回馈10万老车主，全系车型首付低至1成，获享24期零息。参与潮客广， 1月1日，安外蒋宅口中国黄金旗舰店，郭冬临现场抽金钞送惊喜，购买2019更享投资金条零工费，更多优惠等着您，不见不散。 一个大团圆，全家上网都搞定。移动宽带用户可办理大团圆优惠方案，20G全国流量，200兆极光宽带，500分钟语音通话，最多3人共享，人均低至30元。详询10086。 广发银行北京分行提示你 助力气温上升，最高气温在9度上下，午后是暖意融融，非常适合晒太阳等户外活动。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9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零下5度，最大相对湿度60%。 好了，稍后为您带来的是八七六路况信息。 出行好伴侣，八七六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助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行走江湖靠的是十八般武艺，样样通，有人脉遇事才有人帮。 车辆出险不需要人脉，照样有人帮。人保直销车险，爱车全程托付，免费代办定损、理赔、维修，让您一享尽快生活。 4001234567。 好了，北京时间的8:02，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路况。首先来关注的是事故路段，目前的东禅街王府井路段东向西有事故，受其影响，建内大街、建外大街一线进城方向车行缓慢，建议后车呢提前绕行前三门大街。京藏高速建祥桥南出京方向有事故，队尾是排过了马甸桥。京新高速建亭桥北进京方向有事故，队尾是排到了上地。京城高速京城主收费站来广营桥南进京方向分别有事故发生，后车是比较拥堵的。再来关注一下西五环八角桥北、衙门口桥北南向北分别有事故发生，队尾是排到了园博园桥。北五环北苑桥东东向西有事故，队尾是排到了顾家庄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那么目前呢环路方面，东部城区东二环南段、东三环全线、东四环的南段、东五环中段南向北方向车多，西部城区的西二环全线、西三环南段、西四环南段、西五环南段南向北方向，北部城区的北二环全线双方向、北三环东段双方向、北四环东段东向西方向、北五环的东段东向西方向，以上路段是车行缓慢。好了，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司机朋友在路上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菜百黄金指数播报。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昨天的国际金价开盘于每盎司1245.80美元之后小幅震荡上行，最高至每盎司1250.33美元之后小幅回落，随后是多头发力，国际金价再次触及每盎司1250美元关口。截止到今天早上的7点整，国际现货黄金收于每盎司1250美元。接下来为您播报菜百首饰店内金价，足金饰品990含量每克340元，足金饰品999含量每克345元。菜百贺岁季福报好运来，2019年贺岁金条菜百公司全国首发，北京地区独家销售，工艺精良，以礼以藏。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苗山。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我们出发吧。 宁望就在问哈，说哎，怎么听直播啊？我现在进直播了吗？您现在是进入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了，这是对的。您要是想及时的收听我们的节目呢，可以打开听听 FM 是吧？ 对，还有北京电台 RBC那个公众号也 里边也有实时的直播、是吧？ 对， 好，没问题。您搜索北京文艺广播 FM 87.6兆赫，我们出发吧节目就能听到了哈。 哎， 今儿我们的互动话题是， 咱盘点一下2018年，咱们是盘点第三弹啊，年终总结嘛。然后今天咱们要回顾一下这一年来咱们收到的最心仪的礼物是什么？ 对，或大或小，也许这份礼物就是您自己送给自己的，都没问题。 哎，比如说这个蝴蝶自在就说了，今年8月17号那天是我和我老公这个 就是两人恋爱的纪念日。 哦，恋爱纪念日 也是多年后的结婚纪念日。 哦，也是结婚纪念日， 同时还是今年的七夕节。 哦，还是七夕节。 这样的巧合，不知道我们是不是有生之年还会再遇到。 肯定有。 所以老公就送了大蛋面的豪香翡翠冰洋绿戒指。 我的天， 开心呢。 我天啊， 这枚戒指的名字占了这一行的一半字儿。 这怎么这后边也得五六个零吧才能拿回家吧。 可说呢，我就没听说过都。 不，它简言之啊就是冰种，是这意思吧？ 对，我不懂，因 为我也不懂 翡翠特别的不太懂。 但我告诉你，第三时段我找一个来， 咱找专家， 找专家给你解。 对对对， 上来就问他什么叫刚才你说那一对话。 豪香翡翠冰洋绿戒指。 我的天，厉害了。咱来说说糊涂的旁观者说了，我能说说我送别人礼物的事吗？ 当然了。 他说今年我媳妇儿生日的时候，哎呦，我送了她一个包，你知道啊，你们都懂的那种包啊，高级包。你猜怎么着？开始我媳妇儿还挺高兴，可是没吃完一顿饭她就不对了，她就开始问我，旁观者啊，你是糊涂的吗？你告诉我哪儿来的钱呢？啊，我告诉你，我那是偷偷的攒了小半年的钱，我都掏出来了，我容易吗？我还得被你这么审问，你再给我关押五天得了。哎，不容易啊，真的，有时候当老公真的是不容易。 其实我提到这个，我特别想说说女同胞们，尽管我也是女孩，就有的时候家里的有的家啊，这个老婆对这个钱管得特别严，每个月紧紧巴巴给老公很有限的钱，零花钱。结果呢她还很期待老公给她惊喜，我觉得这是个悖论，你说对不对？ 当然这是一对矛盾呢， 对吧？你没给她那么多钱，如果她真给你买了一个大礼物给你大惊喜，你就像刚才这位糊涂旁观者的老婆一样，就觉得担心哪来钱啊。但是你要说你不给你买一个大惊喜吧，你又觉得啊，你就给我买个这呀，就是我觉得男同胞真的不好做人，里外不是人嘛。 是是，哎呦，你真是，谁要娶了苗山这么思想开明的老婆，哎呦，这是修来的八辈子的福气。 我姐，我可能是因为现在我没有结婚，所以站着说话不腰疼。 但是我觉得其实啊，就是夫妻二人还是怎么讲呢？财务要自行管理，可以有共同的一个部分，但是呢，大部分还是由自己管理，挺好。甚至我告诉你，遇到有一些夫妻他们出去吃饭什么的，还 AA 制呢，中国人。就是北京海的啊， 其实我想说的是，连欧洲人 AA 制也不是任何情况下都贯彻的。 哦，是吗？ 对。 哦，那就是老美好像贯彻特别彻底， 是吧？ 不，其实也一样。我觉得欧美人都在这一点上，我们以前有一个误区，老觉得就是这是西方人传过来的一个花钱的价值观念。 嗯。 然后他们花钱都 AA 制，其实不是的。 哦。 他只是希望大家在相比较舒服的状态下，对钱不会有太多想法。比如说一群人，如果有个人总爱结账，那这个人就多少心里会有点压力。其他的人，有的人呢可能也觉得压力，哎，这个人老抢着我，不好意思，下次我别来了，老吃人家。还有一种人就，哎，他愿意出他出好了。所以就是想法很复杂很多。 对， 所以西方有这么一个观念，就是当你觉得解决一个很好的情况下是 AA 制。但在西方人那儿，我在那儿游学四年的经验啊，他们同事之间有可能是不 A 的。 那谁付？ 因为他们会有一个相对的规则，就是比如因为永远是咱们几个人一块吃饭嘛，那今天你来， 啊， 对 对对对， 这就好办。然后男女朋友好多人说，哎呀，外国人连谈恋爱都 AA 制，其实也不是那么绝对。他们在初次见面的时候，不太熟的时候 是 AA， 对。 但是之后一般还是要男方付。 之后呢，就是比如说男方可能付的多一些， 哦， 但是这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由于这个他们比较独立嘛，所以他们的女孩也是愿意付的。比如他会积极的感觉，比如说你刚才吃饭你请客了，然后之后我们喝一杯小酒，女孩说，哎，那我请你喝杯酒。 哦，对，礼尚往来。 对， 咱们中国人也有这个说法，其实就是不同的这种消费观念。但是我觉得还是要在一定的人情关系的基础之上，就像刚才珊珊说的，咱们有这份情分在，咱们轮着也好啊，或者你多一点我少一点都没关系。如果大家呢比如说是客客气气的那种同事关系，或者说初次见面，咱还是该 AA 就 AA。 对，就是这种平衡的关系，倒不是要算那么清楚。比如两口子也是说，不是说咱俩非得今儿账单除以二，对不对？ 那这日子过得也有点哈。 对，外国人也不 太相敬如宾了。 对，也不这样。其实他们也是大部分男方出的几率高一些。 对，因为毕竟男性啊，他在这个社会当中承担的这个责任啊、义务还是更多一些的。 对，你们身体好吗？ 就是的呀，我们是多半，我们是半边天嘛，我们为什么要多富呢？我们还得自己存小金库，我们还得给你买包，我们买完包还得爱你骂我们不过了。 高磊在那个效果器上都摁遍了。 得了，继续说说哈，礼物志强说了， 今年最大的礼物，你看他这个礼物就是特别实实在在。 怎么呢？ 自己的体检报告。我一直脂肪肝高血脂，一年的锻炼和减少应酬，哎，我今年一体检啥都没了，富贵毛病都没了，健康就是今年我最大的礼物，也愿主持人收到最大的健康礼物，谢谢志强， 谢谢谢谢、哎、呀，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是是是， 有一个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嘛，对不对、嗯、有好身体有一切。 对， 新兰就说，我同事上周末给他女朋友买了束玫瑰，结果在他女朋友不在的时候，他把花瓣揪下来泡脚用。 哎呀，哎，我觉得你为什么不弄？哦，可能家里没有浴缸。我刚想说，你泡脚多浪费呀，是不是？来一个就是杨贵妃的那个什么什么牛奶浴，这多高级呀！ 没那个条件，洗手间得够大呀。就像前两天小航说在洗手间摔了一下。他说你一定要小心，我说你放心吧小航，我家的那个洗手间怎么着也摔不着我。他说为什么呀？我说不会躺平的。 就是说你想摔都摔不着地 儿，对，那个角度就卡在那 儿。哎呀，你活这么大也不容易啊，珊珊。 你还说呢，佳妞就说、嗯、到年底刚好车贷还完，终于硬气的说车是我的了，这就是我最好的礼物。 哎呦，真不错。还有一个炫富的，晶晶说，今年我36岁本命年，生日的时候老公送了我另外一个品牌 B 字打头的这么一个车，哇哈哈开心。我天，厉害了，都干净，富贵相、是不是旺夫相？哎呀，胖胖乎乎的还嘟着个小嘴，这可爱劲了， 差别好大呢、 啊、咱还是说说新闻吧，要不然我也不开心了啊，没人送我。得嘞，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互动交流。今天的话题是 咱们总结2018年第三弹，来回顾一下这一年里我收到的最喜欢的礼物是什么呢？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叫醒开心，洗净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好了，接下来我们简单关注一组体育消息。首先来说说国足，中国男足国家队结束了在海口的第一阶段备战集训。中国男足呢，前天公布了瘦身之后的25人名单，哎呀，我还真以为他们是减肥去了。曾诚、张修为和范晓东3人离队，那么其余球员昨天在广州重新集中之后，飞赴卡塔尔多哈进行2019阿联酋亚洲杯之前最后的备战和热身赛。哎，曾诚不是之前踢得挺好，怎么拿下了啊？嗯、我不懂啊， 我也不懂啊。为避免这个球队再次出现伤病减员，里皮呢是带领25名球员前往阿联酋的邻国卡塔尔，提前适应当地的气温和环境，并与很多支的球队进行热身赛。这段集训结束之后，国足将公布出战亚洲杯的23人大名单。 嗯，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冬训蓄力哈，苏炳添的一些最近的消息。2018田径赛季收官，那么面向2019赛季的备战工作开始了。目前国家田径队正在分组进行冬训，对于百米分人苏炳添来说，冬训的主要任务就是巩固今年的技术，抓好细节。那么在近日的公开训练课上，苏炳添透露自己明年的计划是我突破9秒90大关。 哎呦，就是给自己加码了啊。 对啊，之前是10秒，现在又提高了，这是1% 吧。你知道这个田径赛场上这个提高0.001 都是很难的、 嗯、 很难的。 但现在他要等于提高0.1秒、啊、 对、啊、厉害了、啊、 很难。在国家体育总局训练局的田径训练馆里面，苏炳添、徐海洋、梁庆生等短跑队员，以及王嘉南、黄长洲还有陆敏佳等跳远的运动员正在进行训练。公开课上，苏炳添只是进行了简单的慢跑和拉伸。苏炳添冬训的主要任务还是巩固今年的技术，抓好细节。他和队友呢正在适应新的训练周期，每10天为一个阶段，每天是练习半天，休息半天。训练的强度是很大的，同时也让身体有足够的时间休息。这是外教亨廷顿设置的训练计划。 嗯，那么我们来关注一下，按照计划，苏炳添明年将首先参加2月13日在芬兰举行的一站室内赛，紧接着是伯明翰站和杜塞尔多夫站。确定的室外赛事当中啊，他会在4月参加亚锦赛，然后是5月的世界接力赛以及多哈世锦赛。苏炳添透露，他在2019赛季的目标是 百米突破9秒90，加油吧。 哎呀，对于这个选手来说啊，全世界到处比赛，就对身体的要求真是很大 很大，压力很大。 你想本来这个运动赛事对自己的体能要求就很高了，然后再加上倒着时差、吃着可能还不特别顺口， 对， 真是不容易啊。咱们了解一下这个篮球方面的消息啊。美职篮 NBA 休斯顿队火箭队的总经理莫雷日前就证实，中国球员周琦已经被火箭队裁掉了。 哎呀，先回顾一下吧。周琦呢，是在2016年美职篮选秀大会上被火箭队在第43顺位选中的。不过火箭当时呢，并没有直接签下他。周琦留在 CBA 继续为新疆广汇队征战了一年，帮助新疆队在2017年拿到了队史的首个 CBA 的联赛冠军。 对。到了2017年的7月份，火箭队正式签下周琦，期待他成为第二个姚明。不过事与愿违，在过去的一个半赛季当中，尽管周琦努力适应美职篮的比赛强度和节奏，但是仍然很难在火箭队立足。他基本上呢都是在火箭下属的发展联盟俱乐部毒蛇队打球。在毒蛇队期间呢，周琦为球队呢出战31场，场均拿到11.2分和7个篮板，投篮命中率是51.3%。而在有限的火箭队上场打球的时间里，周琦呢场均均得到1.3分和1.2个篮板，这应该是火箭队放弃周琦的主要原因。 本赛季周琦也十分的不走运，一直在同伤病做斗争。从赛季前的训练营到后来下放毒蛇队打球期间，他有多次受伤，错失了很多证明自己的机会。 哎呀，在获知被裁的消息之后，周琦在社交媒体平台上为自己打气，他就说了，拼图不是只有这一块，会有下一块，梦不变，我在路上。 祝周琦好运。 对， 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江米条说哟呵，就是你们俩这数学算得不错哈、挺好。真是夸我们呢，我们就当您夸我们吧。 您倒说的比较客观，说实话。赵冬青就说啊，自从珊珊在节目里说最后2周减肥以来，我每到吃晚饭的时候，我都会不由自主的想到，珊珊，今晚你吃了吗？这是为你操碎了心呐！ 天哪，真是哎，那昨晚你吃了吗？ 吃了，每顿都吃啊，每顿都没差过。 对，至少这2天是轻食，但是也要吃，对吧？ 对，昨天、因为我后来发现了，不吃对胃还不好。 那当然了，空腹绝对不行了， 而且吧，我如果有一顿没吃，我会发现下一顿吸收的更好。 那当然了，尤其是现在冬天，我们这个身体的脂肪细胞强烈的有一种求生的欲望， 要御寒，对吧？ 对，你少吃一顿，等到你下一顿吃的时候，那可能觉得，哎呦，是不是到了饥寒交迫的时刻了？我得把它所有的营养全部吸收掉，对， 对， 那就麻烦了。 所以我就发现呢，现在就每顿吃，但是可以少吃点嘛。昨天我又吃了一大碗菜。 挺好，菜没关系， 真的这么大一碗， 就是那个叫膳食纤维，多吃好。 对，然后上完了，就是吃完了就一直上厕所，因为菜都是水嘛。 好吧，咱们不提这事儿， 好， 万一有人吃早点的哈。 好， 那就是说，我今天收到最大的礼物就是前两天我过生日，我老公给我买了一个钻戒，是新型那种，当时挺惊喜，因为我老公几乎从来不会买什么礼物给我，拿到电视那一刻吧。我心里边挺激动的，拿到电视，但是嘴上还是说买那么贵的干嘛呀，有100-200块钱的东西就能打发我了。 你听过这首歌吗？I'm a super dancing queen。 没有，我就想到了就是东方不败里边那个他那个啊，就 林青霞， 那最后哎，对那个生肖，你知道吗？ 而且要把那个头整个扬起来， 转起来了， 完了又暴露年纪了。咱们看看独家记忆说的啊， 好， 我收到2018年最好的礼物就是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房子了，不用到处租房了，哦、虽然还是在还房贷，但心里也是美滋滋的。 那当然了，有自己的一个小家比什么都重要。今年春节是一个温暖的节日。 我今天就感觉就是出了这个话题之后。果然是给咱们俩添点堵，就是 啊，为什么？ 嗯， 我觉得挺开心的呀，替大家伙高兴，是不是？买车的买车，买房的买房，送钻戒的送钻戒，当然这些都是身外之物哈。当然，我觉得就是生活当中的点点的滴滴的快乐是最重要的， 对 吧？ 刚才那个红烧水萝卜必须用油炸，他发了好几遍哈，就说，他今年收到的礼物就是最好的是他10岁的闺女在他生日那天给他做的凉拌菜。 哦耶！ 当我吃的第一口的时候，我感动得要哭了。然后呢，我对他说：“爸爸又老了一岁。”我闺女她一下子就搂着我撒娇的说：“爸爸不老不老，等我长大了一定好好孝顺你和妈妈，还有姑姑，还有奶奶。” 多心 多棒、啊、 多棒的闺女啊， 真是 多贴心的闺女。 您的家教特别好， 是是是， 一定是您也是孝顺父母，所以言传身教嘛。 没错没错，好嘞。那么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稍后的时间呢，带来一组文化快讯。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买首饰去哪里？菜百12月欢乐购等您来。即日起至12月25日，购物满额有惊喜，欢乐游戏、精彩互动等超多福利邀您享。全新推出多款贺岁产品，贺岁金条、生肖纪念章、吉祥钱、萌系生肖金饰等，款式丰富，规格齐全。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信号，获取更多活动内容。幸福生活，爱在菜百，投资需谨慎。 好了，北京时间的8:23，我们来关注一下文化快讯。电影《大人物》日前在公安部举行了超前观影活动，大人物围绕着王千源扮演的小刑警孙大圣挺身而出，对抗为富不仁的赵泰及其背后的财团势力的故事背景而展开。导演伍佰表示，这次大人物讲述了一个最接地气儿的中国故事，而且是一个充满了正能量的故事。那么大人物定于下月11号公映。 2018年美国好莱坞国际电影节暨国际金影奖评选近日落幕，中国影片《天刃》斩获最佳外语片和最佳视觉效果两项大奖。《天刃》呢是由朱丹执导，由这个杨磊啊、杜旭东等主演，是一部讲述中国公安侦破凶杀大案故事的影片。 冯小宁执导的中国首部科学寓言大电影《动物出击》将在明年大年初一2月5号上映。近日呢，片方发布了《萌宠骑兵》版的预告。《动物出击》呢是冯小宁导演28年磨一剑精心推出的作品。 由肖央自编自导自演的喜剧电影《天气预报》是爆是爆破的爆，近日在北京举行了发布会。肖央呢就携主演常远、小沈阳、王小利等亮相。提及灵感的来源呢，肖央表示自己从空气指数爆表这一现象联想起天气对人们心情的影响。 中文版的音乐剧《妈妈咪呀》是中国观众非常熟悉的经典剧目。自上周末开始呢，《妈妈咪呀》中文版重回北京了，在天桥艺术中心再度上演。《妈妈咪呀》呢，音乐是由瑞典乐队阿巴乐队的22首金曲串联组成，而这次中文版的主演是由陈松伶出演。 2018年好莱坞剧本黑名单揭晓，共300多位电影制作人被要求列出今年他们收到的最佳剧本，整合得出的这份年度最受欢迎却未制作的剧本名单已于这个周一的下午在这个网络上公布。一些引人注目的剧本包括了这个曝光了莱文斯基事件的马特·德里格，哇，对我的要求很高啊！这个黑名单自2005年诞生以来，共有325部剧本得到了制作，获得50个奥斯卡。 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这齐峰说了，我的2018收到最好礼物就是高磊和大帅给的，没错，就是大闸蟹。 哎，我还记得这个呢。 对，在上个月我过生日的时候呢，我把那8只大闸蟹都吃了，哎呦，特别的香。和哥们儿

也在于能不能升得更高 啊。 哎，昨天呢，南郊观音台的最高气温是9.9度。 嗯， 哎，这个呢，就是挤进了近10年以来12月中旬气温的前三。 哦， 哎，今天咱们预报的最高气温是9度。 嗯嗯， 这个高度在历史上呢，就是12月中旬也算是比较高的。 对呀。 白天的天气呢，总体来说呢是少了一些寒冷，多了一分暖意。而且呢，从今天气温上升的这个条件来看的话，就是无论它是从光照啊，还是控制北京的这个大气团的冷暖程度啊，以及是不是配合有北风等等这些条件来看的话，对升温条件都还算是比较有利。所以今天的气温有可能会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我的天！ 哎，实现保九望十的这么一个愿望， 突破10度，那天哪，太暖了。 有可能 啊， 就是说保九望十，就是说9度是保底的 啊。 哎，这个能不能突破到10度？就是说这是要看看能不能达到近期的一个最高点。 但是再过两天不就是冬至了吗？冬至之后就该数九了，数九不是应该越来越冷了吗？ 对，所以呢他就是说这阶段呢，就是他是从历史的这个同期来看的话，它比历史同期的气温呢明显偏高。 哦， 这个呢就是冷空气活动少了。 哦， 所以呢它冷的东西少了，它暖的东西 就 强了， 就多了 这样。 啊， 哎， 好。 那么未来几天的话，天气呢将会出现比较明显的几个变化。首先呢就是明天就不再是晴天了。 嗯， 这个天上会爬满这个高云，这个高云呢就是4-5千米或者5-6千米以上的这个云层。 哦， 其次呢是明天的气温呢有所下降。 嗯， 然后呢就是到后天，也就是周五，气温又会升回来，预报的最高气温周五的时候就是10度左右。 嗯嗯， 第三个变化呢就是明天傍晚开始，这个扩散条件会明显的下降。 嗯。 将出现一次轻度到中度霾的天气过程。 哦， 好在它的这个持续时间比较短，这个程度呢也不重。 嗯， 等到周五上午是有一股冷空气影响北京。 嗯， 到时候呢这个灰霾天气呢就是会望风而逃。 是。 那么等到双休日的时候呢，天空状况是在多云到晴之间切换。 嗯， 扩散条件比较好，适宜户外活动，但是呢气温它是一个走下坡路的一个状态。周六呢是这个最高气温是7度，周日的最高气温就只有3度了。这是这几天气温的一个最低点，外出呢请注意保暖。 嗯， 是这么一个情况，这是北京的一个天气 啊。好，那您简单说一下全国方面吧。 就这个全国来说的话，就是这个降水的地方呢不太多。 哎， 主要是集中在西南地区，这个包括呢西藏的大部分地区，它是以镇性降雪为主。 嗯， 还有就是在省会城市中呢，像这个成都、重庆、贵阳、昆明。以及西南地区以外的这个武汉和合肥，这都是这个以小雨天气为主。 嗯， 其他呢还有些零星的降水，比如说这个新疆的西北部，内蒙的东北部，以及黑龙江偏北一些的这个部分地区是有弱的降雪天气。 哦， 这样的话就应该注意降水对旅游天气的影响。 嗯， 另外的话就是说这个西北乌鲁木齐以及东北的长春和哈尔滨， 嗯， 这个全天的气温呢也都在零下，尤其是呢哈尔滨。最高气温是-4度，最低气温是-14度，这样天气寒冷，要去往上述地区的话，就是要注意保暖，是这样的。 嗯，好嘞，谢谢国公非常详细的介绍啊。好，再见，国公。 好，再见。 嗯，好，稍后为您带来的是876路况信息。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咳嗽不停怎么办？ 快用同仁堂儿童清肺口服液，清肺止咳化痰。同仁堂儿童清肺口服液， 不能牵动你的心，但能拖动你的车。 拒绝套路，人保直销车险，情挂靠得住。投保满额即享全国范围拖车搭电救援服务。冬日有人保，一享轻快车生活。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好，接下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目前呢，西长安街西向东方向西单路口以东有两辆小轿车发生了事故，前车损坏严重，造成了非机动车道护栏移位，后车请小心避让。那么另外呢，目前的城市路网交通指数是7.2，处于中度拥堵级别。环路方面，东二环左安门桥到建国门桥的由南向北，西五环晋元桥到宛平桥的由北向南，西五环宛平桥到晋元桥由南向北。快速路方面，西直门北大街西土城路到二环的由北向南，还有紫竹院西四环到西三环的由西向东，以上路段的平均运行速度低于每小时20公里。好了，稍后为您带来的依旧是我们出发吧。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20平客餐厅8800，3天快装就找一号新家。 你是不是很想装修办你很多年的老房子？你是不是无法忍受3-4个月的装修工期？你是不是还在为装修大搬家而发愁？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不是3个月，也不是7天，是3天，3天老房变新家。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一号新材环保工艺，您不需搬家大折腾。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全程样板房征集，20平客餐厅8800，豪装品质，0108553056，0108553056，活动详见店内。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10109898。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苗山。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我们出发吧。 在第一节节目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就说啊，今天呢我们话题就是今年2018年年终总结第三弹，今年您收到最喜欢的一份礼物。我们还说啊，我们今天不光说到第30段的时候呢，我们还得亲自送给您一份大礼包了，对不 对？ 对， 咱不能光聊礼物，咱得要送礼物。 是。 不过提到刚才有一个时段，蝴蝶自在就发就是秀恩爱啊，人家8月份人家17号过纪念日的时候，说老公送了她一个大蛋面的豪香翡翠冰洋绿戒指。咱俩就不知道这是哪种， 对，咱俩就犯晕了。 咱们今天有专家到现场， 是，赶紧来介绍一下，这就是北京七彩云南商贸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董丽莎。董总您好。 听众朋友们好，主持人好。 哎，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才我们珊珊说了哈，说我们听众朋友发了一个哇特别令人炫目的一个名字。 对， 您能给我们解读一下吗？这是什么呀？ 哇，我一听吓我一跳。 哟，吓您都一跳呵。 这绝对是真爱。我们说的豪香就是豪华镶嵌，这上面有很多很多钻石。 哇， 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洋绿，然后翡翠里面绿色是最贵的。 嗯， 所以绝对是价值不菲的东西， 而且还说是大蛋面，是 大蛋面啊，那 还是冰种， 还是冰种，因为冰种加洋绿，那这个价值就非常高了。我觉得不单是一份真爱，也是一份家庭传承、家族传承的财富。 对对对对， 又通过这种方式给凝聚下来了， 是 非常非常好。 董总解，董总解读完了之后，我不由得打开他头像看了一眼。 美美的，美美的，咱们都开开心心的。 对， 其实说到咱们中国人呢，对于这种玉石啊，有着独特的一种情感哈。 嗯， 咱们这个玉石的文化也有上千年了哈。那这么着，先请董总给我们介绍一下您所了解的玉石文化吧，好不好？ 我觉得玉文化它属于独属于中国人的一种文化。其实我们在中国历史长河里面，你很难看到一种珠宝，我们说什么珠宝是真正属于中国人，就是玉。 对 啊，而其他的一些我们说像钻石啊、红蓝宝啊，可能更多的是在西方的这种皇冠上看到的，但是在中国玉文化，你看中国传承历史当中玉玺，玉带冠，然后玉冠，就是所有的一切它融合在中国的儒释道文化当中，所以成为了中国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化组成部分。而且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尤其是中国的儒家文化，从孔子论玉开始，就把它和中国的人文精神结合在一起了。所以孔子论玉当中有一个十一德的说法，温润而泽人也，缜密而素之也，廉而不归义也，垂之如坠里也，叩之其身，清月以长其中也，瑕不掩玉，玉不掩瑕中也。 浮影庞达信也，气如白虹天也，精神见之于山川地也，规章特达德也。就通过这样一系列的文字，其实就把中国人文精神当中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个系列的东西，就仁义礼智信忠德等等， 全都包含了， 全都包含了。所以玉石对中国人来讲，它不仅仅是一种宝石，它是一种精神，一种道德品质的象征，一种文化的传承。 对，其实说到这个玉啊，有很多的分类哈，但是我觉得近十几年来好像大家对于和田玉的追求， 羊脂玉哈， 羊脂玉的追求是越来越旺盛哈，但是现在好像真正的这种羊脂玉和田玉是越来越少了， 不多见，应该是 多见了， 对，不多见。 而且还有一部分人特别喜欢翡翠，就刚才咱说那冰种，应该是翡翠的专用名词吧。 对，其实刚才讲的就是所有的这个前面说的孔子论玉，孔子论玉的核心的承载者其实就是和田玉。那和田玉在中国是5000年的历史。那翡翠呢，它是明末清初才流进中国，所以的话在中国的历史呢差不多600-700年的历史，所以两者还是差别蛮大的。 对， 实际上翡翠应该是延续了和田玉的这种人文精神作为一个传承者的一个表现。两者差别还是蛮大的。 他们二位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翡翠和和田玉， 他们俩最大的区别我觉得是颜色种质上的区别。我们说在翡翠上你可以看到宝石的特质。 对 啊，所谓宝石就是它有种水色都非常透明，洁净度很干净，能够达到宝石级别的，所以我们有一种极品的翡翠，他们会叫做祖母绿绿。 哦，对，祖母绿绿。 对，为什么用祖母绿？其实祖母绿是西方舶来的一个宝石的名称哈。那它为什么叫它这样一个名称呢？就是因为它的色彩，它的通透度跟祖母绿如出一辙，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对，我曾经看过我国著名的舞蹈家杨丽萍女士，她曾经戴过一串这个项链，太漂亮了，是不是那个就是祖母绿啊？ 对，那个就是祖母绿级的。 哦， 对，那个就是我们的翡翠，但我们在翡翠里面不叫它祖母绿哈，叫它老坑玻璃种高翠。 我听着这话更高级，感觉老坑玻璃种高翠， 我都不敢插话，你知道吗？ 这个级别就是很高很高了，是不是？ 对对对，那个是我们的镇店之宝。 镇店之宝， 云南的镇店之宝。对， 有机会到时候我们也去参观参观哈， 热烈欢迎。 那这么着吧，咱们就给大家也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怎么评判这个翡翠它好。它好在哪儿？有几个标准没有？就跟钻石一样啊。 翡翠的评判的话，我们通常用种水色工来判断它。那种是指翡翠的结晶程度。我们通常看到好的翡翠，它基本上你看不到它的结晶颗粒，非常的细腻。然后这个如果是粗的话，我们也有叫狗屎地啊，就很直观哈。 对， 就狗屎地这种或者就是这个比如说糯种或者说是这个之类的，就是稀饭地，就很直观的。 对对对， 你能够 很直白的表达， 非常直白，你 就 能够 不怎么样 感觉到它的差异。但是好的那我们就玻璃种，冰种，就刚刚那位这个听众的对，然后这个是指它的种质，水呢是指它的透明度，也就是它透过光线的程度，透明度越高的翡翠呢价值就越高啊。那么我们通常是指它的水透。还有呢就是色，翡翠颜色很多种，好多人说哎，翡翠是不是就两种颜色，绿色或黄色红色？不是，翡翠有这个黄绿红紫黑白蓝，这些颜色都有。 这么多，那不就有点像水晶的颜色的区分的非常多了吗？ 对对对，它颜色非常多，而且就一个绿色它的变化就很 多。 对，我们有这个纯粹的绿，就我们说饱和度非常高的绿，然后有黄绿蓝绿，就它的变化。那颜色呢，我们更多的就是翡翠的绿色，刚刚也是阳绿啊，收到一个阳绿的大戒指，绿色是翡翠当中价值最高的。 对 啊，那其次下来比如说紫色蓝色这样的这个变化最后呢就是什么呢，就是它的工艺也很重要，因为我们在翡翠当中有谐音喻物的表达。那么翡翠的工艺呢通常就在我们这种文化的表达上，比如说我们雕成一个竹节，可能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就是 预祝或者表达我们祝我们小朋友节节高升，然后事业有成，学业有成，比如说我们传统意义上能够见得到的豆子 啊， 连种三元，很有意思， 是是是， 对，比如说雕一个葫芦就是富禄两个字啊，所以谐音义务在中国的民俗传统文化当中也是非常有意思的。 对对对对，这是刚才我们介绍的它的一些寓意啊，还有构成，还有就刚才我们说到和田玉，是不是和田玉其实它这个品级也是分类很多。这么着，我们先进段广告，之后请董总继续给大家来介绍，好不好？ 好 好 的，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三日不见您这房子变戏法啊，装修这么快。 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从工人进门到装完只用3天，全程不用搬家。一号新材环保工艺，装修时无粉尘无异味，边装边住。你看我这一天天什么都没耽误。 这么好的装修贵不贵啊？ 我这2平客餐厅才8800，还送了吊灯，真的超值。 一号新家老房快装，豪装品质，3天老房变新家。 010-855-3056，010-855-3056，活动详见店内。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20平客餐厅8800，3天快装就找一号新家。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创新工艺，边装边住，不搬家不折腾老人。 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一号新材，安全环保，不影响孩子上学。 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3天老房变新家，不耽误过新年。 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20平客餐厅8800，010-855-3056，010-855-3056，3天装出豪宅效果。 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20平客餐厅8800，010-855-3056，010-855-3056，活动详见店内。 好了，北京时间的8:48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苗珊。 今天呢，我们在这一节当中呢，请到的是北京七彩云南商贸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董丽莎。董总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咱们接下来继续聊聊，刚才我们说到了翡翠，再来介绍一下和田玉的分类吧，好不好？ 对，好的。其实我觉得翡翠和和田玉咱们有一个最明显的特质的区分哈。翡翠的光泽是什么？玻璃光泽。 对。 然后我们和田玉的光泽呢，它是油脂光泽。 哦，油脂光泽。 对。所以我们和田玉判断呢，就是油性、白度，还有它的工艺，当然也跟它的那个结晶的细腻程度、密度有很大的关系，所以这个判定就完全不一样了。 对， 比如说它就没有透明度这一项，因为它基本上是不透明的。 对， 啊、 对， 就是颜色就乌乌的那种，对吧？ 就很润的感觉， 油性， 对，所以为什么我们说是羊脂玉哈？我们说顶级的和田玉是羊脂玉，就是它像羊油一样。 哦， 其实羊油不是纯白的。 对， 不是死白的，它是那种 润润的、 润润的那种，然后非常的细腻的。所以我们看和田玉还有一点，就是它有表面上有像人的毛孔一样的皮肤毛孔。 哦，它会呼吸的哈。 对，所以和田玉特别适合把玩，就是这个、 哦， 因为它你通过把玩，然后把人体的油脂带进去以后，它会变得油更油润。 嗯， 所以手感特别好， 哎、 是不是？ 手感特别好。 哦、我也想把玩一下。其实呢，今天我们在节目的一开始呢，也说到了哈、啊。送给大家一份礼物，其实我觉得像翡翠像和田玉就特别适合馈赠亲朋好友，对不对？但是可能有的朋友在选择的时候就会犯难了哈，您不妨也借着这个机会给大家推荐一下，就适合馈赠的咱们的这个七彩云南翡翠饰品以及和田玉的饰品都有哪些吧。 对，比如说真爱、 哎、 对 冰种、啊、 收藏级的肯定都适合。 对， 这个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因为马上猪年了嘛，我们可以选择一个猪生肖的这样一个，不管是翡翠雕刻的或者和田玉雕刻的这样一个生肖挂件是非常有意义的哈，尤其是对于我们说本命年的这一部分人。那第二呢，就是我觉得可以带一些就是带有守护概念的 比如说八大守护神啊之类的哈，就是我们说哎，像我明年属猪，我属猪，然后我就需要带一个阿弥陀佛，我跟属狗的生肖是一样的，那么这个是一个。那么平安扣，其实对平安扣就适合所有的这种馈赠了，因为它平安圆满嘛，它这样的一个造型是适合所有的人。那刚刚讲到，就是比如说赠送学业有成的或者在上学的孩子们，希望他们学业有成，可能就比如说豆子啊，就连中三元的这样的概念， 对对。 然后竹节啊，节节高的这样一个概念。比如说送老人，送老人的话，我可能带寿星的寿桃、蝙蝠这样的一些雕刻题材的仙鹤，都是代表松鹤延年、松鹤长春的这样的一个概念的， 对， 都是好的。 哎呀，那其实可送的还挺多的，是不是、 那可不是、 啊、选择的种类咱们这边也是开发了好多吧， 非常多。其实翡翠的特点它不是一个统一性，它是差异性和个体性，甚至是每一件都不一样，所以我们说天底下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件翡翠，所以它的雕刻寓意呢也是因材施艺，每一件翡翠雕刻出来的意义都是不一样的。 有没有特别的推荐的一些建议，比如说有些朋友想给自己老公买礼物的时候也想买玉，但是至于买哪种饰品，比如说是挂坠啊还是手镯呀、 我缺个手机挂链 对吧， 我直接说吧，我就 对，我觉得男生哈，我们经常说和田玉，男生的和田玉，女生的翡翠。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女生戴一个手镯是非常好的， 对， 因为手镯也是跟平安扣的概念是一样，圆满无始无终，代表男生对女生无始无终无尽的爱啊。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那男生的话，我们说九五之尊，这个男生顶天立地哈，那需要就比如说，猴子骑在马上， 马上 封 侯， 对，然后祝愿自己的先生能够事业有成，然后步步高进阶哈，这样我觉得都是非常好的寓意。那如果说就是就纯粹就是为了美好圆满，那我觉得其实，哪怕是塑身的什么都没有，我们有一个牌子叫做送给男生的平安无事牌，什么雕刻都没有， 就平平安安， 它就是一个对对对，就方方正正的牌子，然后什么都没有，这样 也挺好， 挺肃静的，其实 是是是， 对对对。 您刚才说那个女孩推荐那个手镯，尤其对于我这种性格大大咧咧的人来说特别好，你知道买项链项链丢，是买耳环耳环丢，就手镯现在没丢过、 对，然后把你圈住了， 对 不让你出圈 特别的好。 其实呢，这快到元旦了，也快到春节了，咱们七彩云南呢也是特别为我们广大消费者提供了很多的促销活动，这么着请董总也给大家介绍一下有哪些呢。 对，我们从12月14号开始到这个元旦期间呢，我们推了一个叫时来运转迎新年的这样一个活动。在这个期间，在我们旗下的九家店，乐坛北街、西单商场、亦庄城乡世纪广场，还有公主坟儿的这个城乡购物中心，还有王府井工美、顺义和密云的星海运通、房山的首创奥莱、怀房万达，这么多家店同步推出我们八折优惠活动，欢迎我们每一个听众朋友们都来选购。 全场八折， 全场八折，然后选到自己最心仪的那批。 12月14号到1月3号期间哈， 对， 到时候大家关注一下，全场八折，八折很大力度啊。 对呀、对呀，直接打八折是不是哈？ 对，直接打八折。 包括和田玉，包括翡翠。 对对， 饰品哈， 对， 而且呢，刚才我们也提到了，有七彩云南北京一共是九家分店，分布于北京的东南西北各个城区， 对， 可以就近去选择，款式什么应该都挺全的吧？ 非常全，像我刚刚说的手镯啊，还有各种这个谐音寓意的这些美好的挂件啊，还有我们的和田玉啊，都是 那过两天呢，就是快到新年了，也希望大家去选购一下啊。再次感谢董总，谢谢 谢谢 谢谢谢听众朋友们，谢谢主持人。 好，那今天呢，我们出发吧，就是这样了。我是高磊， 我是苗山， 稍后为您带来的是娱乐72变。 北京电台携手远大先锋诵读，点亮新年。12月31日等你赴约。开窗是雾霾，关窗有憋闷怎么办？装远大洁净新风机呀，通风换气，热回收，高效除霾除尘，选洁净新风机，认准远大。 对人好，对社会好。26年来，碧桂园以执着的坚守，彰显着企业社会责任。在崇礼为建档立卡贫困学生提供助学帮扶。